这是 Alice 李台湾为 LibriVox 所录的台语唐诗，第36首《塞上曲》，王昌龄作。先明空松林，八月萧关德，出塞休入塞，处处红罗草，将来忧病客，街巷沙中乐，木盒又结枝，荆轲知留好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